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葉輝 這個網絡的世代,我們看看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殺父母 <是。S 1> 但我想學校、先生都很頭赤 美國的心理學家、兒科專家一早說了 精神科專家 讀書一定不能集中精神 以及脾氣暴躁易怒 再加上14歲進入青春期 開始跟父母疏遠,開始對異性有興趣,性方面成熟,早熟,這些事情全部發生在那兩三年之間,若果你不理會小孩,讓他玩網絡遊戲的泛濫,你真的這輩子沒有兒子,那個機會是很高 有些人提出過,其實玩遊戲機這些其實都是青春期一陣子,過了年齡會不會沒有了呢?你看這個殺父母那些,沒有。還有現在你看地鐵那些,按手機上網那些,三四十歲,四五十歲左右,不限年齡,婆婆沒有,因為她太老了,學不懂這件事。 但你想想現在那些20多歲,再過了30年,會不會撕掉手機、WhatsApp、Facebook在上面看東西呢? 我相信有待觀察 這樣的情形,是整個社會的心理生態發生很大的變化 你用二十多二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機譜文化來比較,現在的網絡和上網已經是兩回事 捉鬼很久,食鬼,食鬼,食鬼呢,打開呢,個好單調啊。幾條巷道呢,個圓呢,一路追,總之你唔俾個隻鬼響你後面啃一聲,就係啲幾簡單嘅遊戲,又或者再早期嘅啲彈子機,係嘛?入1蚊定5毫呢,有5隻鐵波仔嗰啲呢,係嘛?等等叮叮叮叮叮叮,我話我話個隻呢。咁樣呢就 那種我會傾向,你過了16、17歲,學校畢業就不會再沉迷 因為那些是比較傾向條件反射,或者你的反應的一些遊戲 你過了青春期,讀完書都不玩 你用來消閒 但現在的網絡遊戲,或者網上的Alone Together遊戲 因為它裡面構築了另一個世界 而那個世界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變成這件事,你就很難撕掉引頭 因為它好像葉輝所說,它有很多巧妙,很多marketing的巧妙 譬如道具,或者如何修煉 這些東西是無止境的 而且它萬變不離其中 我記得,我本來不玩Facebook 人家告訴我,Facebook有一件事很好玩 叫古惑仔online 古惑仔online是什麼呢? 你就去這樣,一層一層的分數上去 然後到最後就會出江湖追殺令 你每天要鎖住自己的財產 你贏了hotel、casino 你贏了一大堆東西你一不鎖住就被人搶掉你的所有財產 還有一個叫Choking Game 那個online game 網絡美國瘋到 這叫做Alone Together,是用繩子來刺激,用膠袋進入頭部,令到享受缺氧狀態的快感。這些人在網上打通之後,大家可以這樣對玩。這些是極之危險。 不能夠,所以父母一定要看著小孩,你不要以為小孩都是人,有些事他不會做 不是,因為現在網絡已經將人性改寫了 密碼改寫了。 這樣的情形呢， 如果你不及早去留意子女和電腦網絡的關係， 失了之後,真是一輩子。 其實有很多時候,你發覺你的子女做了什麼的時候， 你就要留意什麼的時候,他玩電腦什麼時候。 其實他由幼兒教育開始,美國現在就是幼兒教育開始。 他會做有一課,有一個導師。 那不是老師,那是心理輔導員。 他告訴那些小孩,從小就是另外灌輸另一種教育。 網絡究竟是什麼,你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什麼叫做快樂,什麼製造自己的那個 最後你就很空虛,你打不贏,一定要跟他說。 因為美國有心理學。 你香港不是的。 我自己去過一些,你現在說的遊戲機舖,不是的。 連有錢人上流社會,光顧的會所 那些什麼俱樂部、馬會,都整個遊戲房 給那些馬主、有錢的子女、孫子那些菲傭扔去。他那些遊戲更厲害，好像可以整個投影在牆上,然後打壁球、打球、打怪獸。 你的螢幕是一個laptop那麼大,你去到會所成碰牆,因為那裡的大人聯誼,在那裡做飛鼠、游泳,小孩子在那裡玩,三個小時,小孩子當然開心。所以這些骨穴懷疑子,這個由中國洋務運動開始就是這樣。外國發明這些工器, 這些gadgets,這些科技的玩意,一定 由康熙在利馬道拿個自鳴鐘捐進去沉迷，他又不理會這件事對心理和心靈造成什麼影響，但別人鬼佬同時有這個配套、有這個制衡，不行的。所以奧巴馬競選時都說要小心小孩子的教育成長過程，用電腦用得太多。 香港特區政府還說要研究電子教科書,你們說是否蠢呢? 是否很Chinese? Chinese就等於蠢? 是啊,中醫詞來的 當然是蠢 大哥,你用腦子想想,你現在用電子教科書 日本仔有一個調查 電子書是不行的 你對眼看著看一部小說 20分鐘,你會倒轉頭忘記第2分鐘時看的情節 日本人就調查出來,所以電子書早2、3年吵過一輪 說商機,現在行不行? 不是那麼行,網絡,Amazon買書就行了 Amazon,我想買本書,他寄給你,這個就行 但電成本書放在小說尤其 戰爭與和平、紅樓夢,你看看點擊率高不高 因為你看著藍色的螢幕,那不是一頁紙 它是無數藍光點組成 植入你的眼球和大腦,好像50年前、60年前吸煙一樣 對肺有沒有什麼影響,現在尚在未知之數。 你說過這部分會不會過10年會有一種統計出原來患白內障是越來越輕到那時候你就知死了這個很吊詭等於現在人們經常說大學生為何質素與以前差這麼遠 有人都說過可能是因為PowerPoint 因為你不抄筆記不抄筆記真的不需要抄筆記教授講師以前就 你一答一答佢嘅著,佢喺度講授嘅時候,就你真係讀過字抄,我讀書嘅時候都係抄嘅,但而家唔係啊,而家都現成,而家係又係藍光點投射落去個屏幕,PowerPoint,跟住啲學生而家點呢,佢連問都費事問你攞個筆記㗎啦,佢攞個手機出嚟, zoom 近,直插,搞點,抄都唔使抄。啊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學習或課堂的吸收能力呢? 又影響到導師的教學質素呢? 這些有待以後的研究。 還有另一點, 學校有兩種,以前派講義 那些講義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勤力的老師自己做講義,就是寫立志 否則的話,就給高材生,或者字比較漂亮的 我自己當佛抄,但我不是 我叫寫Stencil的時候,因為我的字不會歪歪清 印出來,它不會罰 那你寫那些政治的字不歪歪清,你就會罰抄 但這個罰抄是你的光明 因為你去抄過一次 當同學未收到這些Stencil,這些講義的時候,印出來的講義 我已經看完那些內容 你現在看看那些大學生,那首字真是歪歪歪歪歪歪 那些中學生,叫你寫一版作文,我叫你寫 那斜下去,一滑一滑,他的直線直下90度不行 一定要你看那條邊的grid,歪下去 你說橫寫那些,橫寫那些就會向下斜 向下吞,你記得嗎? 我知道,這些不知道是什麼心理病 我望落唔美觀,同埋啲字唔點,唔知點解有啲大啲細,我真係理解唔到呀。係一隻大一隻細一隻縮一隻密,而家唔得個,你傷害個細路個自信啊。咁傷害咪傷害。你個仔有冇,譬如你夜返屋企夜份,佢返學啦,佢留低一個字條俾你,而家仲有冇啲嘢㗎冇。以前我仔就咁樣,留低今日要做啲嘢,留低啲乜嘢。咁呢,嗱 每次接了這張紙,就告訴他你的字為何好像打風一樣,他慢慢知道,下一次寫多一次,寫正他 如果你不去說的話,他覺得打風有什麼問題,你都看得明白 因為現在的教育不需要再書寫 慢慢很快就會在電腦上交功課 中文也好,英文也好,我以前不是的,我們去到大學的時候,就算有電腦,手寫 你不是用打字機的? 沒有打字機,可以打,那時真的可以,用打字機打 但那時打字機不是電腦,很大力,那些鍵盤,舊式那些 打三四千字,手指痛,不倒不如用墨水筆寫 以及抄筆記 上面說,下面用你自己的速記法去寫 因為很不同,經過你自己的腦思考,再寫出來的筆記 以及我們小時候讀書,看英文書 一定拿著原筆 以及拿著牛津字典 本字典是揭到巢角 現在不是的,現在的人看英文書,電子字典 拿著手機去按,是快一點 但我經常跟小孩說 你查了字典,有沒有寫下? 原筆未批,沒有,你記了嗎? 保佑不寫下,以前小時候學英文,看完一篇文章或小說 你學了生字,只要有一本簿寫下,以及成語等等 平時乘車出來上學時,在巴士上拿出來再看一看這個字叫做clever,等於聰明,stupid,愚蠢,你要利用這時間去學習現在所以心理生態現在完全不同還有你的電子字典clever 兩個都給了你是聰明,你究竟兩個怎樣用法,有沒有分別,你們完全學不到了。沒有啦,所以現在這些,這個是中國現代化150年的悲劇。就是他只會懂得去崇尚西洋發明的工具。這個工具從來沒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去看,凡事必有一利必有一弊。 以及全民濫用時,可能會帶來什麼惡果 因為這從來沒有反省 這些就是用人家發明3D 人家發明3D,至少拍阿凡達、少年派 你發明3D,就用抱暖 是,找水,你又找了,沒問題 那不用說了,這些東西就 變成短視,你又沒有自己的文化產業,鬼佬都會拍3D艾曼樓,一樣 我未見有,艾曼樓有沒有3D版? 沒有,巴黎最後一個探摩都沒有,網絡8190差不多 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葉輝 所以西方的科技傳到來,你是濫用 你看澳門、香港、近賭場的地方,一隻叫光害 這些不是美國早兩年有一群大學生來 阻礙儀器和你調查的自由行街、金譜、標譜 然後告訴你,這種幾百火照射到一、兩點 你走過,對樓上樓下的居屋會造成心理壞影響 當時,再加上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有一期專題講光害 這裏的官員或傳媒才知道這個世界有一種叫光害 光害嗎? 難道是黑黑的,難道是黑暗嗎? 這些就是傻的,這些就是反智的 你自己不覺得嗎? 走過那條街,兩邊金庫有沒有搞錯,八、九點夜嗎? 我想要一個寧靜一點的地方 寧靜是包括,光是一種喧嘩,是一種聲音 你讀文學就知道 前宗書說,這叫做交感 交感是色彩,是一種聲音 譬如紅色 你聽到呢,長的樣,圈藍色,就是呢沉靜的。光一樣是聲音裡面嘛。仲有佢唔係淨係叫光海,佢仲叫光污染,係你某一種你想無咁光或者係唔俾呢種光去污染你個身處個世界。呢個就是濫用,就係濫用,同樣你個iPad啊,咩啲iPhone一樣係濫用。 這些完全沒有自制力這是奇不奇怪的平時人們中產喜歡去北海道 你認識北海道,你看人家晚上日本的鄉村有沒有那麼多光 窄房就算 你看亞洲四小龍 為何你會覺得喜歡去日本呢? 你去首爾 有沒有想過? 你去東京 你去日本那種幸福感、舒適感 從何而來呢? 除了人家好禮貌之外 那裡的牛肉吃得,你不怕污染 除了近福島之外 還有就是別人沒有光害 人家就算用光,不是這樣用法的 用的是一種indirect lighting 即是非直接的光,很多時候要用 即是要打進一些牆或角落裡再反射出來製造一個情調或製造一種氛圍或氣氛 但現在你說的金譜或者名店 總之要製造的東西貴和金光線 要射落去個廚窗之外,仲要射落條街呀。係。佢直接地呢將嗰啲光呢去打落去呢,呢街道上面,嗰種再反射出嚟嗰種係刺眼嘅嘛。佢自由行過都冇嘢。佢都冇嘢。大陸嘅人過都冇嘢。哎,這是繁榮。 他以為是繁榮,這些叫文化包容,沒錯的,我們不是批評 你說話大聲清楚,你有錢你厲害,你什麼都是對的 光強一點,就代表繁榮 這個佢嘅邏輯嚟㗎嘛,都啱嘅,乜都啱,我唔好批評。我冇,我代表你講,我借助是繁榮。所以,因為話你眼紅。哦,係啦,唔通烏燈黑火咩,好嗎?啊。咁我哋呢個城市已經到咗,嗱 大家協商,譬如大家知道中環、尖沙咀的辦公室關了,是不應該開到燈光火著的,因為沒有人上班、沒有人工作,然後一年有一個小時或十分鐘,大家熄燈行動 大家慶祝,我們盡了環保的責任,我們在這十分鐘、十五分鐘、半小時、一個小時,我們熄燈一小時,我們就盡了環保責任 一小時以外,每天有364個24小時,再加那一天的23小時,你開到盡 一路射上天，射落地， 這樣叫環保嗎？ 是啊，我懷疑這些來自農村的陰影， 因為以前的農村，我想葉輝會清楚一點， 是真的黑蒙蒙， 我想現在他們真的有錢上來或者富庶， 他們一定要拿回他不見了的光， 你明白嗎？ 那個心態是， 就好像現在中國人吃東西，要吃回他前世沒有吃到的東西。 你明白嗎？ 我真的經常會這樣想，這是一種補償。 還有就是說，上帝說有光， 光就見到了，這就是一個神的啟示。好像你剛才說空文，現在某些地方是一個幾千火金光燦爛的黑暗時代。 哇，這個這麼矛盾的，為何金光燦爛？這是矛盾語法。 這種是爬樓梯，這些金光燦爛的黑暗時代。是這樣的，這些是這樣的。 不要打機人士，很多年輕人打機打得厲害，參加什麼有個數目字，這個數目字是六同八之間，參加什麼的比賽可以每年賺成幾百萬，正所謂行行出狀元。有多少個啊？ 以及你每年幾百萬是否打到78歲？我不知道這位，這個邏輯也是我們光明頂通常都不討論的，就是你只舉一個例子去反證。怎樣評論呢？剛才我也說過，不是每個打機打到沉迷都要將父母就地正法。不過這個全世界都認為是一個頗嚴重的心理 生態的問題，你說喜歡你就不聽，你就繼續打，我恭喜你父母，生兒子這麼天才，明晚11點光明頂再會。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